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陆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1932年11月，马占山和苏炳文东西呼应，与日军展开拉哈之战。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义勇军开始占据优势，马占山亲自指挥对拉哈的进攻。 为了切断敌人后路，义勇军21日将杨大屯以西30华里长的铁路破坏，并且包围了拉哈站，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由于敌人火力甚强，义勇军没有重武器，激战至28日未克。31日义勇军用大车木轴自制木炮轰垮了车站外侧楼房，又往地窖当中注入煤油点火焚烧。激战至29日，义勇军攻占了拉哈街区，日军退缩至车站坚守。由于车站结构坚固，而马占山军此时已经没有攻坚用的武器弹药了，因此双方打成僵持。此时日军却完成了调度，开始反攻。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鉴于北满形势严峻，于10月27日决定将骑兵第一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急开北满，将关东军飞行队的轰炸第12大队和侦察第3中队一转场至齐齐哈尔，军规第14师团长松木直亮指挥，以加强北满的作战力量。日军逐次集中于齐齐哈尔地区以后，武藤信义决定先肃清嫩江以东地区的义勇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转移兵力至嫩江以西。松木直亮以第14师团主力和两个骑兵旅团、三个飞行中队率先向拉哈等地的义勇军发起反击。正当马占山军仍在拉哈与守敌纠缠之时，由日军4000余人和伪军1旅组成的援军赶到，对我军形成包围之势。此时义勇军官兵已鏖战良久，伤亡疲劳过甚，于是被迫撤离拉哈，整个战斗歼敌600余人。而在日方记载当中也可以找到此战的痕迹。日本方面在1963年出版的《满洲西洋的原野》袁静一所著 在这本书的第14页当中记录下了这次战斗的经过。尽管文中将马占山将军形容成马匪首领，但承认将军的卫队在冰天雪地中打哑日军机枪以后曾跃马冲锋，以套索拉倒木栅冲进了阵内，用马刀砍杀日军步兵，异常彪悍。最后在日军重炮还击当中才不知退去。此战拉哈日军被围攻半个月，马占山将军的部队把所有来源的日军顶在拉哈之外。该书记载日军守备队阵亡144人，负伤207人，伪军和铁路职员夫役死伤备之。由此可见，李敖所描述的战果虽然有所夸张，但并非没有依据。而义勇军在拉哈周围进行的一系列攻击战，也给日军克山、敦化、泰安等地守军造成重大损失。日方在《从军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当中承认，泰安守备队的队长也被打死。根据以上记载，拉哈之战虽未获全胜，但在被敌反复追剿、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仍能奋勇反攻，包围日军重镇达十余日，进逼省城。马占山和黑龙江义勇军的英勇战斗，只能用壮哉来形容了。日方并在其国内刊登出多张照片，反映了此战的真实情景。笔者在写抗战的文章时，忽然发现了一个有点特别的事实。黑省抗战的名将马占山将军、抗联名将陈汉章都是满族。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是朝鲜族。据称，奇袭长门舰战死的中国空军英雄全正熙是苗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华民族真的只是一个制造出来的词汇吗？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如果说义勇军还有装甲部队，这未免有些骇人听闻。日军进攻唐聚五时拍摄的缴获装备照片，主题不是大刀就是长矛。据统计，义勇军人数最多时达到20多万，但枪支最多也没超过13万，其他的只能靠大刀长矛了。东北的抗战进入义勇军阶段，在双方的装备对比中，日军的确占有很大优势。在进攻黑龙江省的时候，由于遭到马占山所部官兵的顽强抵抗，日军曾经最大限度地出动了航空兵力，并且动员了大量装甲车辆，以充分发挥其装备优势。甚至当坦克不足时，还调动过原属东北军在沈阳被日军缴获的雷诺 FT-17 轻型坦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有没有飞机时，马占山只能苦笑说，江桥阵地上只有几千追随自己多年的战士而已，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中日两军当时在装备上的确存在一些差距，但东北军由于张学良易帜以后对空军进行集中管理，当时的黑龙江省全省都没有一架飞机。丢了沈阳的兵工厂，又和关内断了联系，义勇军和日军最大的差距，一是训练，二是装备。特别到了后期，日军加强对关内外联络的封锁，义勇军的武器弹药更成为瓶颈。辽东义勇军名将李春润就是为了保住运来的几船弹药重伤以后牺牲的。如果真的给义勇军配上装甲部队，那也许东北的局面又是一番不同的光景了。 不过要说义勇军绝对没有重武器也不完全正确。在日军陆军续兵部出版的《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当中，有一套日军攻占海林时拍摄的照片，其中一张展示了日军从义勇军手中夺取的一列装甲列车。从照片上看，这列装甲列车至少包括两节，一节带有瞭望塔的钢甲炮塔车，似乎炮塔已经被拆掉或炸毁，一节侧面有开门的运兵车，其形制与东北军中装备的俄式装甲列车比较接近。义勇军居然拥有这种战车，简直让人忍不住惊叹奢侈。根据日军的记录，这列装甲列车曾有力地阻击了日军对海林的进犯，甚至一度打退第十师团村井旅团的进攻。在这册写真集当中，日军用了一页的篇幅描述这场战斗的前因后果，其内容如下：向遭我第二师团进攻，退却到伊兰附近的吉林反叛军，因为马占山部的叛乱，迫使第二师团被迫向方正方向退却而重新活跃。此时恰有国际联盟调查团来满洲调查之事，以此为契机，吉林反叛军再次转入攻势。4月18日开始，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对满洲国的威胁，吉林叛军沿松花江两岸开始向方正方向进击。在方正外围的吉林军几乎未经一战就让出了马沿河左岸地区，直退到方正。在吉林北部的其他叛军纷纷响应，兵锋直指哈尔滨。为此，关东军决心集中兵力彻底消灭吉林北部的吉林叛军。新从国内赶来增援的第十师团立即向哈尔滨集中，将防务交给第二师团，以后开始讨伐行动。第十师团以村井支队为前方，4月21日从哈市出发，前往一面坡前线。而后军司令官下令给伊田某团，令其归入第十师团，向宁古塔方向攻击前进。村井支队则向海林方向前进，与伊田部队相互策应。村井支队在敌军的逐次抵抗当中，最终于4月28日步武堂堂地攻占了海林。但是在进军途中，作为前卫的周桥大佐所部在27日下午与海林西方的澳头遭到敌军装甲列车的阻击，战线陷入僵持。当天夜间对装甲列车发动了夜袭，双方的格斗一直持续到列车之内，直到28日凌晨4点才终于将这列装甲列车俘获，其战斗过程十分惨烈。以上便是日军的技术。海林，即今天的海林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属于山区和丘陵浅山区，距省会哈尔滨290公里，距牡丹江市仅12公里。918事变时属宁安县，其地为黑龙江东出海参崴南下图门江的咽喉，今天森林覆盖率仍达 71.3%， 民风彪悍。剿匪英雄杨子荣就牺牲在这里。日方对于海林沦陷的背景与中方记载大体相同。1932年4月，由于马占山二次举义，在伊兰的李杜等义勇军将领深受鼓舞，于是尽起精锐，分三路反攻哈尔滨。其中左路军马在周部即沿海林铁岭河路线进军，在作战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日军以第十师团村井旅团和伊田旅团乘轮船由松花江顺流而下，绕袭义勇军侧背，于5月17日突然出现在伊兰城外。在伊兰作战的李杜和丁超猝不及防，只来得及带少数人员退出，攻占海林和与义勇军装甲列车的交锋应该就是这次日军绕袭作战当中的一次战斗。在918事变前后，中国的装甲部队尚在起步阶段， 因此曾在苏波战争中大显威风的装甲列车是东北军装甲部队中最主要的兵器之一，并且曾经在锦州等地给予日军重大打击。东北义勇军进行抗日作战时期，部分原东北军将领带部队参战，其所属的装甲列车大约也就是义勇军最重型的武器装备了。如资料所述，身披铁甲装备大炮的装甲列车也的确给日军带来重大威胁。大佐在日军中是连队长级别，一列装甲列车挡住一个连队的日军，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想想一直和使用大刀长矛的对手交锋，突然发现这样一个大家伙迎面而来，日军恐怕一时间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根据记载，马占山、苏炳文部队也曾使用装甲列车与日军作战，可惜这种武器太少，而且必须依托铁道才能使用，因此不能完全左右战局。同时从海林装甲列车的战斗结局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抵抗部队中不同兵种之间缺乏配合，因此装甲部队不能得到步兵的有力支持。这种问题直到1937年淞沪抗战时仍未能解决。由于义勇军档案史料不足，在海林抵抗日军的装甲列车到底属于哪支义勇军部队，在中方史料中并无记载。但是从当时作战态势来看，这列列车当时很可能属于在该地区活动的第28旅丁超部队。丁超在1929年曾担任中东铁路护路司令。据记载，护路军部队曾装备从白俄军队中获得的装甲列车，并曾经在支援马占山军作战中使用过。因此丁超部队携带其从哈尔滨撤退，并将其一直使用到伊兰是有可能的。这只是一个推测，历史的真相如何还需要更多史料的支持。但是从昔日敌人照片中看到义勇军居然曾经使用过这种庞然大物对日军作战，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当中，有一部分谈及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以后与抗日武装的交战情况，其中收录有一张照片，标题是马匪电臣头目来降。照片正中留有八字胡的，按照说明应该就是所谓的电臣头目，日军称其为归顺的土匪头子。恰巧在电视剧《关东大侠》当中也有一个大土匪傅殿臣，为关云天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所动，和关结下生死之交，毅然加入抗日行列，联合游击队和大刀会共同抗击日军。那么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吗？仔细算来，恐怕前者正是后者的原型。因为在东北沦陷期间，的确曾有一支报号电臣的土匪山林队武装，曾经纵横吉林南部八县，给日军带来重大威胁。这支武装领导人正是姓傅，人称傅电臣。傅电臣是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一说他原名傅学文，吉林永吉县人，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地主家的伙计，因羡慕土匪吃喝自由，就与几人结伙为匪。为了决定谁当头领，他们弄了几个粪机子，上面放几个凳子，谁坐上去不倒谁就为头。他们弄好了，一个一个坐上去都坐不住，轮到傅学文，他上去坐住了，还挺稳当，就说我这还挺沉，又稳当坐了垫，干脆啊就报号电臣。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这支武装已经横行一时，报号老殿臣，有其为吉南八县总瓢把子的说法。另一说，他原名永祥，磐石县曲柴河村人，小学教师出身。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毅然投身抗日，发动民众，联络山林队，组织一支5000多人的抗日队伍，活动在磐石、桦甸、永吉、双阳、东风等县境内。根据记载，日军攻占东三省以后，老殿臣也率军抗日，曾试图率部与三江好合兵，策应冯占海攻打吉林和长春的战斗。他与宋国荣、毛作宾抗日军有合作关系。1932年9月，联合军曾攻占过磐石、东风、伊通等县城。1932年9月9日，殿臣部山林队配合义勇军包围磐石县城。9月10日拂晓，攻城战斗打响，义勇军宋国荣部官兵首先夺取东门，殿臣部随后冲进北门，其余各门随之一一被攻破。9月21日，殿臣部和宋部联合攻克双阳县城，击毙伪公安局长刘振范。1932年11月初，殿臣部山林队又曾与宋国荣部、大刀会、老二哥等部会攻桦甸。这是一支十分活跃，而且令日军十分头疼的抗日武装。日军多次清剿，都因为殿臣熟悉当地地理气候，又广有人脉而无法奏效。但是殿臣的最后下落却有着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1936年由于抗日形势日益艰难，日军不断地派人打入殿臣所部，并计划突袭其司令部。殿臣惊恐之下，终于选择了接受日军招抚。当然，还有说是诈降。东北抗日联军14年苦斗简史当中提到，这支抗日队伍由于殿臣的投降而瓦解，而副殿臣的命运也很悲惨。日军为防其反复而将其杀害，又加以厚葬，掩人耳目。第二种说法是，殿臣傅永祥在1932年12月4日在磐石县烟筒山与日军作战失利被俘，押送至伪吉林省城以后被害。这似乎是有充分证据的，但历史上的确也有1933年4月殿臣率部进攻敦化县城的记载。如此扑朔迷离，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傅殿臣的下落究竟如何呢？傅殿臣与杨靖宇又有什么关系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九一八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玉池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